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王老师，哎，马先生，又是咱们三只羊。嗯，刚才马先生还来一个腊月羊守空房，这是属羊， 咱们都不属于腊月， 对对， 都不属于腊月， 开春 逃过了， 都说女的属羊，腊月羊，容易空守空房，是吧？ 过去老的迷信说法 啊，对对对，那我这公羊就有用武之地了嘛。不过咱今天啊，说点什么事儿啊？行为艺术的事儿。你们两位的工作都跟艺术有关系，要照我说，这个今年啊。行为艺术中国行为艺术大奖应该啊属于深圳一家医院。嗯，我给你们看看这照片，你就没见现在的这个医院呢，感觉就是战场，好像深圳这个戴钢盔啊，护士那小漂亮护士戴钢盔，保安发几十个那个棒球棒，在医院门口拎着棒球棒。嗯，你这你瞧，这是医院专门弄的。但是最近的新闻听说，在各界的议论纷纷之下，医院表示我们把钢盔摘了。但是你看行为艺术啊，它这个效果造成了，说缘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骨折的一个病人，据这医院讲啊，他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了，于是乎呢，这病人的家属啊就在医院门口见天的放鞭炮啊，起哄啊，干什么，这医院觉得很危险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来这么一手。哎，你们看这新闻了吗？ 我看到了这些，我觉得医院有作秀的成分，包括家属呢，他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也有作秀的成分，他是作秀在前。 哎， 他比如说他是放鞭炮啊什么，他要讨要钱，这些手段严格说不需要的。 嗯， 那么他做完秀，这医院做的秀比他还大，就引起了全国注意。嗯， 对， 我是觉得这个戴钢盔这个作秀，这个嫌疑是逃不了的，因为明摆的，如果发生冲突，这个钢盔是没用的，因为你的整个身体还是暴露在阳光下，别人一拳照样能把你打翻。但是呢，这个病人的家属对医院的这种愤怒，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的这种紧张，我们是在多次的报道中都已经发现了。你看，就我们自身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个经历，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医生的那张脸，就那张脸啊。就是那个给你感觉那张脸是冰人的脸，或者是看到你是觉得你是来给他找麻烦的脸，这就造成你心里特别不愉快。我记得我小时候住院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住院，那个时候大夫那张脸是阳光一样，你身体哪张不舒服，那张脸往你面前一站，他说话那个口气那个温和，你突然觉得身体就舒坦了。 跟连长不一样，就是跟连长一定不是这个脸。 哎， 那么我觉得医患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生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我从小在医院长大，我对医院的事知道多一点。 在医院长大， 我父母都在医院工作。 哦， 但是他不是医务人员，但是他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就有机会的接触很多医生。那么我呢，正好前些日子呢，也做了一个手术，就是一个胆囊摘除。 没错，现在说话胆小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一进医院，你就知道这个医院对你是多么重要，因为在这个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医生掌握了你全部的这个信息。 这跟你们古董行一样的，就是信息极端不对等。 对，你不清楚，而且呢，每个病人都愿意希望自己少花钱把病治好，这肯定这是正常的。 嗯， 而我们现在医疗改革呢，我们想。这个政府也承认这次医疗改革是个失败， 对， 跟过去的完全不一样。过去医院全部归国家所有，你也归国家所有，那国家给国家看病呢，就不收你什么钱。那么今天去拿的药也未必有用，花了很多的钱。那么对于我来说呢，你比如我去动这个手术，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应该说手术条件是非常好的， 嗯， 我住的病房是那个医院的最好的病房，但是我有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因为这个病房太好了，它离手术室比较远，它就要下沉到地下室，经过地下室再走到电梯再升到手术室里。 嗯， 这个地下室漫长的一个过程，对我一个即将手术的人，当我被扒得一丝不挂，盖着个大绿的这个墨绿色的被子，然后插着一个管子的时候呢，我只要睁开眼就是那个肮脏的地下室，一些拖拉机的工人，就是跟医院无关的事儿全部在眼前。我说如果我们有一点人文关怀，把这个地下室漆成你比如粉色，都弄得干净一点，让你不看到这个你可能还好一点。人一定要获得一个尊严，尊严是两个尊严，一个是你生存的尊严，就是我得吃饱穿暖，另外一个在你得病的时候，你应该生病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尊严。 这我想起来了，下次这个跟马先生聊天我就讲啊，我说我看见一个调查，说现在这个社会矛盾激烈，不是有这个社科院的去调查，是不是比如说冲击派出所啊，在街上打砸警车烧警车，不是这种事特多吗？ 这一调查发现80%叫个非直接利益冲突。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警察查你违章的，周围一圈看热闹的人跟他没什么关系，就骂警察，打警察打警察，外边砖头就扔进来，甚至就说这非直接利益冲突。比如说你走在街上吧唧摔了一跟头，起来就会骂，妈的这市政怎么回事，一帮贪官把这路也不好好修修，就是没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而且这些参与骚乱的很多群众80%他不是直接说拆迁户，跟他没关系，但是他们说这东西就太危险了。 你刚才用的这个概念间接非常好，为什么说他虽然不是直接的对警察对他造成了侮辱或者给他造成了委屈，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间接的受到了警察这个符号对他的某种不公或者某种这个委屈。 所以人家就说嘛，就是警察、教师、医生、牧师，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道德底线， 对， 都道德底线。所以我那天讲这事儿，马先生对国策还有贡献的，说我觉得要缓和这种社会矛盾，他觉得政府可以做一件不大难的事儿。 我觉得他这个医疗改革呢，我觉得 就是这个， 医疗改革一定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嘛？就任何人对看病不发怵，因为我们大部分医药是很便宜的，成本非常低。你比如就是那个新佛事件出来以后啊，他为什么那个老板自杀呢？就是他那个药出厂才2块钱，卖到患者手里已经变成38块钱了，以倍率降20倍，19倍啊，19倍的这个倍率，最后要召回的时候得他拿出38块钱，他为这个压力而死。 那么这个他就是很多，在实际这个钱呢，很多中间环节 全部都被中间， 可是矛盾呢集中在 医院和医患之间， 医患之间。 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做这件事儿，那后患无穷。 你刚才讲的这个药的这个价格问题，我前段时间就听说，就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医院，北京的很著名的医院，最近出了这么一事儿，就是那个时候药不是专门有这个医药公司的专门有推销药的人嘛，所谓的推销员，他专门到医院去弄药。现在不是报纸上也披露很多这个药是医生在里面收费啊，提高价格拉佣金啊。这里出了一个事儿，一个女孩怀孕了，她老公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她的，就逼问这件事，这个女的就供了，是那个医院的一个就是管药的这个跟她有了关系。结果一查呢，那个叫什么什么 NDA 还叫什么那个 对， 还不是她。结果一串出了三个，就是都是这个医院的，都是跟这个买药是有关系的人，他是用这个身体的代价换取了他们所谓的实惠，可是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患者，是我们病人，我们要拉出高出这个成本的多少倍，我们去买他那个药。你说他这所有的信息的累积，不一定是造成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这种冲突。 哎，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病人承担。你知道我认识一南方周末的记者叫傅建峰，我觉得挺逗的，说前一阵跟我讲，说我弄了一个报道啊，这个深圳2个打工仔烧伤的，然后就到医院治烧伤嘛，结果这个医院呢多收了161万，可是这个钱呢，他采访这个烧伤病人，人家没事儿，人家说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这个钱是社保，就那个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查去了。然后他这记者说完了完了，这有内线跟他通报，然后这报道出来，大可就我要被整了，肯定有人要报复我，我得躲起来，这个一定大家会干嘛。结果没成想，也没什么人提起这个事儿， 就过去了。 就是前一阵南方周末头版登的嘛，没什么议论，说实在话。后来大家我们这行里说为什么呢，疲倦了， 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了。你这个这种天价医疗费可了劲儿弄钱这事儿，这什么了不得的呢？现在 所以我觉得医院应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国家的公立医院，这类医院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治好老百姓的病为目的，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国家 治好老百姓的病 为 目 的， 对 吧？你比如我前一段时间胃不舒服，我买了一个叫什么胃德乐就什么之类的，往嘴里一吃，这药100%是那过去那胃舒平，胃舒平是1块钱一大瓶100片，你慢慢吃去吧，再不舒服就吃一片，这药呢？我以为有2版呢，哈，掏了半天就1版，就这一共就这一片上大概不是10片就是8片，非常贵，我忘了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是在过程中赚钱，你治好老百姓的病，绝大部分的病是不需要很多的钱就能治好。 还有一个 国家容易做到此事， 还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就是在医疗保险制度上他没有健全。你看我那上次跟一个台湾的朋友说，他们说这个每个月就交几块钱，相当于他们几块钱，这就有了医疗保险，到任何医院看病他那单子都能报，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你要付出大量的钱，你上什么大病保险什么小病保险，你都是你个人要付出很多很多钱，但是你最后你得到的那个报销，就是你的病的报销，那个额度却没有那么高，其实没有多高的。你真的得不起来。 我们商业保险中经常是各种东西都除外，那你都看不懂。 对， 你好容易交了一个钱，赶上那病，还赶上除外的那病了。 所以现在出现那些医院是私人医院。 嗯， 他们那天那孙淳演员的孙淳就跟我说，他讲他介绍他爸到那个医院去，他为什么这医院好？ 嗯， 所有大夫说是你只要这个病人今天来看病， 嗯， 大单上那个牌子上写的就是某某患者要来，然后所有的大夫和医生在门口迎接你， 嗯， 每一个人对你关爱有加，他就觉得私人的， 那肯定私人的， 私人的，这就你想的尊严。 嗯， 就是很多人如果有点，但凡有点钱，他宁愿多花钱，他为什么？他要是那个尊严。 我跟你说，这尊严多少钱买来？我跟你讲，我有的朋友在北京做体检，一个私人诊所，体检呢有两种，一种2800，一种3800，但是最后我这朋友说值，就是他也有钱了， 对， 3800多块钱做一体检，为什么值？那家服务就跟太监，也不是说都跟太监，就 是吗？ 啊， 你体验了吗？我体验了， 是吗？ 你见不到任何一个人，就是你从这个房间，虽然你可能是30个人一块去的，你在这个房间这个科检查完了，你转到另一个房间，你绝对碰不到任何一个人，而且你这个完了到那个科去，那个科的大夫已经在门口迎接你。 对，而且那大夫啊，感觉就像是这个医生，我觉得要拍电影就应该找他， 像呵护你的保姆 做代表，也是这样的，一头银丝，金丝眼睛，说话那叫亲切， 声音是被控制的， 不厌其烦，你问什么问题，哎呦，给你解答，而且你体检完了有一项有什么问题，对吧？不用您来了， 对， 到时候查出来马上第一时间打您的手机，哎，窦先生，您刚才那一项啊，这次复查正常了，你放心吧，这是有尊严，但这尊严是多少钱买来的尊严？那这样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你看，像现在这个医生啊，据我了解，分成两个极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极端就是说拼了命的弄你的钱，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你比如说你重度烧伤，翻身本来不能翻得太频繁，对吧？一天能给你翻4到6次身，你上了翻身床就叫上了印钞机啊，翻一次身都收钱。人家后来有人算，因为你这是虚报的，就是说这个重度烧伤啊，翻身换药清洗大概得3个小时，他一天给你算4到6次，那这病人睡觉不睡觉了，要按他这么算，一天12个钟头就这么翻，这是这个问题。我说还有一类啊，是不敢看病，就是怕你的家属找我算账，怕我以为你怎么着，于是呢该做的治疗我不敢，因为有的时候啊，为什么说信息不对等啊，确实只能靠你的本心，你的心，你有些时候很难说，有些医疗事故不能怪医生，确实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这么治，冒险一点的疗法，保守一点的疗法，都是为了治，就是像你说的，为了治好你的病。可现在如果心里存了这么一个心，那可是太危险了。 现在我们要注意这医院里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住院，比如动手术的时候，有大家要送红包给大夫，他潜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话语就是，如果不送红包，就这个医生的基本的他的医德，我是不可信任的。就他不能信任我，只有送了红包他拉了我的礼了，他可能会认真的对待我的亲人，如果他不受这个礼，那么我会怀疑他能不能认真负责的把病人给治好。 他实际上是怀疑这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已经 对他没德嘛， 没有信任感。 对， 那么我刚才说的就是一部分，就我觉得绝大部分社会应该是国家的公立医院负责你的病。那么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好的待遇，你有更好的尊严的体现，那么你就自己花钱，他有私立医院，就是非常高的收费。因为我们你刚才说的那种很高级的地方，你不能设想全国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 因为它是成本很高， 对， 它是成本很高，务必就收费很高，那老百姓就未必能承担得起。我们说的尊严是起码的尊严，我不能说打点滴扔在路上，你去看那个我看过很多摄影作品，那个点滴就在路边上，把那个瓶子往墙上钉一钉子一挂，就在路边上，很可怕。我们现在我们农村的医疗还达不到我们下乡插队的时候。下乡插队的时候，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卫生室，今天没有了。为什么？他没有执照。现在他还变成了一个行政了，就行政行为，就说你这个是违法的。那现在有了执照，有了行医能力的人都不在农村里待着， 那过去大队都有个卫生员， 对 不对？有了头疼脑热的，给你弄两片药，扎扎针灸，弄弄就好了。 嗯嗯嗯。 现在这个全没有，就开始往县城里弄，县城里就一层一层就出现了这种，就因为你是盈利的。商牟利是商人的唯一目的，他就是为了赚钱。我觉得站在商人的角度上，他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们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定成是一个牟利的单位？ 对， 在这儿， 他说到根上了。 是，而且你把它定成个盈利的单位，你也就不能多怪他。 对，你就不能怪 他，不能破产呐。 这个英国呀，去年做了一个统计，特别有意思，我看了。他对所有的英国民众统计呢，就是本政府英国政府。在20世纪100年来所做的所有的大事列成一个表，你投票，投票第一位的是英国的医疗体制改革，40%几人投这张票，二战才投了20%，就是它高于二战一倍，剩下的全在这20%以下，就你做的大事，唯独英国人认为政府做的这件事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让每个人有尊严的看病。 哎，这个真是， 我就希望我们的政府就是要下大力气，因为我们现在有钱了嘛，政府每年多收很多钱， 对， 怎么就不能把医疗这个事儿做起来呢？然后弄得你，如果你的医院能够就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对待病人的一套制度，如果你又是一个非盈利的医院，你是公务员制的话，那这个医院非常好，所有人看病很容易。 但是它接下来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是公务员，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这是国家给钱，他们为老百姓服务。可是我们看到的大量的事实是，他拉着国家钱，他并不为老百姓做事。 那 他会造成这种， 你可以用制度来控制他，比如说末位淘汰啊，你的这个患者的意见太多，你就拜拜了，您得脱衣服了。 这当然，他说这个话也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现在咱说这个礼崩乐坏，你这个道德感崩溃了。特别是你比如说他们，你说深圳，我在深圳住过，因为什么深圳会有这种冲突啊？哎，我就说啊，在北京还是在广州，我都感觉啊，大家熟，我这个熟啊，不是说咱认识，你说着同一种方言就觉得是熟。还有一个，你在深圳，我跟你说，那都是五湖四海的人，冒险的人，到这儿我跟你什么关系啊？你都能流动人口，你弄不清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去。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实际是有一份生疏的。你像最近有个老头，不是调查吗？还是离休老干部，自己化妆成老乞丐，跑到深圳火车站附近那儿调查，才发现那个什么，反正国家领导给他长篇批示，说这怎么深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那些孩子要乞丐的。我觉得那真是就是为了冷酷无情，就这乞丐头子弄来这小孩已经哑了，已经是瘸了，咔哧再把你的小胳膊掰断，掰的骨折越多，讨来的钱就越多。甚至是啊，他发展成一个产业，成村带组的，村里的组长带着村民，带着会计，咱就一块儿 制造传奇， 在马路边守着，还提出奋斗目标，叫赶五奔八，就是这一天至少要有50块钱，多了就80，这样一个月回老家就能带20000块钱回去。就这报告出来，就说他这个现在是穷人富人还是什么，甭管怎么说，为了挣钱或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他是根本不管你的死活的。 我在这个所谓的钢盔事件中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在想了一个更多的问题，就是这个钢盔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现在社会出现的一个极端化的一个符号，就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钢盔就意味着就战争状态，就是我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战争状态，我把钢盔给戴上，它真的是一个象征，它说明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现在人和人之间这种信任感，这种距离真的是已经到了很可怕的程度。 其实在我们这现在这个政体下，医院改革是种相对容易的，它是集权控制嘛，国家只要把一个政策改过来，这个医院就改过来了。比如我们就刚才说的，我把医院从根上就改过来，那我一下就改过来了。你为什么让医院变成你不想变成那个样子？ 对， 你给他先苗就给种歪了。 这又倒过来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如果按照这个建立公益医院，就按照你想建立公益医院，就意味着他不以盈利为主，就意味着医生和大夫的医生和护士的工资他不能够水涨船高，于是进一步的造成了他们的怨气，这个怨气就杀给了患者。 我觉得还是不会，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体制，你比如警察这个体制一直是国家管的，你再怎么着，大部分警察还是好的，那敲诈勒索的毕竟是少数嘛，他因为你还是有制度管着，就是你有一个监督嘛， 你毕竟跟患者打交道， 你不觉得 你天天的弄这个患者、啊、 你不觉得我们警察跟很多这个黑道上这个就是出于他的利益的要最大化吗？ 个别地方也有蛇鼠一窝的现象。 更多的警察是见义勇为的。 这个不宜多谈，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马先生，你上回摘这个胆有什么奇闻跟我们说说？ 没什么奇闻，我觉得我上一次做手术是二十几岁嘛，阑尾。那个手术我那时候我爸爸带着我大概是二十岁的，那个记忆不是很深刻，也不太害怕。人随着年龄增长，对手术是有惧怕心理的。 没错没错，没错，真是这样。是没错没错。我过去不怕打针，我现在怕打针了，真怪了。那就说明咱们 是吧？ 对对对， 原来不怕， 不怕。 我小时候没有感觉手术手术。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当时那个我那时候是半身嘛，底下麻醉了嘛。然后我就听医生还讲他怎么那么瘦，然后那个护士讲嘛，说他怎么那么瘦，医生说健康呗，咱们就还说这我都听得见，印象很深。那这就不行了，这进去以后，医生说先吸点氧，我说那这是麻醉的事儿，我就心里说只要这扣上去，我就有可能醒不来了，那我心里就这么想，就心里很恐惧。那么，因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阶层来说，我是偏上的。 对，您算有钱人。 对，我算偏上的，所以我对医疗的从钱上什么这些事儿，我是不再考虑了。我只是希望把病治好。当然，我们包括我们跟医生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现在说的社会问题，我们是需求在一个你茫然不知的一个环境中，你一个人不认识的时候，你怎么去看病？你怎么能信任他？你怎么能不递红包，能够安然的吸上那个麻醉剂？ 享受尊严， 对， 享受尊严，对， 享受尊严。这个享受尊严呢，他我觉得这心里啊，多少是不是得有点爱？ 你知道南方，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啊、说，他们去看病呢，把这个病人扛到医院，问医院多少钱能治？医院说不能保证治好，那就不治了，马上就回去了。 是。 他不去试探，因为他说既然治不好，我再花上好几千块钱，家里借很多债就不值了。 前两年不出过那案子，医院一看知道这人付不起钱，快死了还没死的人给你抬出去了， 对， 抬到野地里去了。 首先要解决的根源是道德教化，还不仅仅制度改革，制度改革要配上一套道德教化。 但这个有路漫漫而修远， 没错，路漫漫，中国几千年都没 完成，这个一时半会儿。